刚刚和你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1975， 这首歌叫做 Change of Heart， 他们是一支来自曼彻斯特的乐队，另类摇滚乐队。他们的首张专辑是在2013年的9月2号发布的，这张专辑在六天之后就在 The UK Albums Chart 上面位列冠军了。在2014年一年之后， The 1975 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白金唱片，并且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做巡回演出了。2016年的2月26号，他们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也是非常的高产了。这张专辑的名字很长，叫做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t and so aware of it。这张专辑首周在全美的销量达到了108,000张，成功的拿下了 Billboard 200的冠军。尽管被公认是一支另类的摇滚乐队，但是他们一直受到了不同的音乐流派，包括 Electronic Pop 电子音乐吉他流行或者是 R&B 的影响。特别是 Matthew 受到了 Talking Heads, Prince, My Bloody Valentine 和 Michael Jackson 等音乐人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而 The 1975 的音乐灵感是来自于上世纪的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的青少年电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支我觉得和他们非常相似的另一支另类摇滚乐队，他们叫做 X Ambassadors and Baby Rexha， 这首歌叫做 Home， Check it out。 Home, a place where I can go to take this off my shoulders, someone take me homeI'm still safe. I still ache from trying to keep pace. Somebody give me a sign. I'm starting to lose faith. Now tell me how they are my dreams and the nightmares. How they got losing when I was right there. Now I'm so far that it feels like it's all gone to pieces. Tell me why the world never fights fair. I'm trying to find home, a place where I can go to take this off my shoulders. Someone take me home.Madness on my brain, so I gotta make it back. But my home ain't on the map. Gotta follow what I'm feeling to discover where it's at. I need the memory in case it fades forever, just to be sure these last days are better. And if I have any enemies, then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look the devil in the face and make it home safe. Now tell me how did all my dreams and the nightmares, how did I lose it when I was right there. Now I'm so far that it feels like it's all gone.For the loneliness, I found no cure for the sickness. Nothing here feels like home. Crowded streets, but I'm all alone. 刚的这首歌曲来自由 Netflix 推出的巨星威尔史密斯领衔主演的重磅电影叫做 Bright。 令音乐爱好者们非常振奋的是，这部电影的原声由自杀小队的原声团队倾力打造。原声专辑当中呢有两首歌曲，一首来自于英国乐队 Bastille， 也是我经常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个乐队，旋律非常优美的抒情作品叫做 World Gone Mad， 完美契合了这部电影的暗黑深邃的氛围。而另一首歌叫做 Dark Side， 则由 Future 联手 Kiara 奉献给大家。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给大家介绍过 X Ambassador 2015年的最新单曲叫做 Renegade， 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你可以再找来听一下。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那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可以跟我们在这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Major Lazer、 Camila Cabello 等等非常多音乐人带来的 No No Better。 Looking like it been dipping that. Script looking like it been flipping that. Pull up in that for my car. Whole squad getting that. Please say it ain't true. I had to go and cop to hell. Now we can't fit in that. Wild ones, like we fresh out the cage. Showtime, baby, fresh off the stage. Bad little mama, fresh off the page. Front like you love, but you know that you hate it. Yeah, you know no better. Yeah, you know no better.Ooh. Yeah, you know no better. Say you're different, who you kidding? Yeah, you know no better. Ooh, save that talk for the ones who don't know no better. Baby, I know you better. Baby, I know no better. Baby, I know you better. Baby, I know. Baby, I know you better. Dropped off of my whip. Whipping that. Yellow and the purple on mix. Mixing that. Call my bitch from the tropics. Yeah, you know where she's sitting at. Taking shots, pouring bottle after bottle. Hell no, he ain't sipping that. Wild ones, baby, fresh out the cage. Showtime, baby, fresh off the stage. Bad little mama, fresh off the page. Front like you love, but you know that you hate it. Yeah, you know no better. Yeah, you know no better. Yeah, you know no better. Say you're different, who you kidding? Yeah, you know no better. Ooh, save that talk for the ones who don't know no better. Cause baby, I know you better. Baby, I know no better. Baby, I know you better. Baby, I know. Baby, I know you better. On the chips, ice cream gave her chills. Ice cream. Too much cash pay the bills. I make a ride Mercedes. I can afford the latest. Baby, ignore the Raiders. To pull up, we pop out, we raise. You know no better. Stack my bread up. Don't get fed up. Ain't gon' let up. You told me to shut up, but I'ma do better. It's not my race. Get out my face. Drop my case. Which way? Better. Say you're different, who you kidding? Yeah, you know no better. Ooh, save that talk for the ones who don't know no better. Cause baby, I know you better. Baby, I know you better. Baby, I know you better. There's a moment in your bones when when the fire takes over. Blood is running, heart is pumping, as the battle gets closer. They can say what they want now, 'cause we'll be screaming now. Every spotlight, every soundbite, everybody who gave up is just a fuel for wanting him more than anybody against us. Heroes, everywhere we go, we can have all that we ever want. 何时我们不荣誉加身，何时我们不心想事成，这是一种如英雄般的所向披靡的处事态度，希望你我都能够拥有。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Score， Score 这个词汇有很多的意思和用法，不知道他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是用的哪个意思，但是我更愿意理解成是配乐或者是乐谱。两位成员 Eddie and Edom各司其职， Eddie 主要负责人声和吉他， Edom 则主要负责键盘和制作，看起来两个人非常简单的分工，但是他们却总是能够将这几种职能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你却会沦陷于他们擦出的火花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Ed Sheeran 黄老板的经典曲目，叫做 Shape of You， 而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是百大 DJ Glantix Remix 的版本，我们来听一下吧，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drink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we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rist and put that mone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loving you.

原来我渺小得多不起眼，紧握过的手温度很强烈，仿佛你在我身边，谢谢你感动过我，我很感谢。控制的时间却等不到你一点点思念，只剩下抱歉，原来我们住在不同世界，多余的腾不出一点空间，看着你默默走远，如果你爱过我，怎么舍得我流泪，可惜最后你不在我身边，可惜了我爱着你那几年，只是话一到嘴边没让你听见，我却现在 来自于郭靖，叫做可惜。在这首歌曲下面有一位听众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后来的我学会了化妆，也变得漂亮了，但是却再也遇不到那个对着素面朝天的我说我觉得你挺特别的那个男孩了，我真的为了你变成了更美好的女孩子了，可是现在的你呢？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的喜欢了，你才会去投入，你才不会去抱怨这些投入，无论是时间、精力、工作还是感情。在这个世界上呢，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家庭的年轻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喜欢的未来，所以呢，如果你侥幸可以，请千万不要错过。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第二天不用上班的关系，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呢就窝在一家特别温馨的小酒吧里面聊天，后来他讲起了他的前任，说他们相爱四年，但是在一起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后来他问我说，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表现出来的喜欢却无法转换成在一起的勇气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心里也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彼此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呢？我们来把这个概念扩大，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也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如果你今天听到我说这段话，决定鼓起勇气去给某个人说我喜欢你的话，我希望等你成功之后告诉我好吗？一定要告诉我。 想听你听我的音乐，想 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于 岁的时候觉得爱一个人就是时时刻刻的和他在一起，十九岁上大学各奔东西，有一分就爱一分，转眼二十岁，爱一个人懂得要为对方考虑，要宽容，要理解。二十一岁知道爱一个人也会寂寞也会孤单，要给两个人各自的时间和空间。二十二岁等待爱情，这段话让我想起了蔡健雅的一首歌，歌里面写的是我们越来越成长，就会越来越懂得生活当中的感动、平静和知足。我尤其懂得这样的感觉，原来的我呢是非常害怕孤独的，但是上个周末我睡午觉的时间睡得太久了，醒来的时候呢外面已经天黑了，大概七点多钟的时间。我相信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睡午觉睡得非常久，然后醒来这个时候你会感到巨大的孤独和空虚笼罩着你，整个屋子是黑的，外面是黑的。然而我当时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平静，我好像已经接受了这样孤独的生活，并且习惯于这样的孤独，这个是我从生活那里学到的非常宝贵的知识，也是我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吧。当然我希望在日后的过程当中，我不用去习惯孤独，能够有另外一个人帮助我来缓解这些孤独，让我消灭这些孤独。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新浪微博当中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刚刚有说我想到蔡健雅的一首歌，就是接下来这首歌越来越不懂。 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 美丽匆匆着，深深我们放下电话，今晚让它被冷落吧，承认我们没有活成，说交往落的样子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你想哭就哭吧，明天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醉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觉得累就停吧，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繁华的大厦不会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爱着爱着总有人教我们长大，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叫幸福的花晚点开，在中的人谦卑中学为了强大，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听完这首歌 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金玟岐，叫做珊珊，其中那句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写的应该是每一个人吧。你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受呢？我很少听到一首歌会发自内心的觉得，哎，这好像就是在写我呀，写我的生活，写我内心的感受，甚至是在写我的习惯，我下意识的动作啊。刚刚这首珊珊带给我就是这样的感受，上一首带给我这样感受的歌曲来自于叮当，叫做一半，尤其前面那几句，喝酒的伴，听懂我笑话的伴，陪我聊天的伴之类的，诸如此类的，我记不清歌词，我瞎说的，但是这首歌带给了我非常非常多感同身受的那种情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来自于带给我非常多情绪的叮当一半。 节日却 想法又能怎样，只能写部落格整晚，几个留言安慰不了心里的遗憾，没有负担原来也是种负担，自由多得让人心慌，你羡慕那样不要跟我交换，快乐上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不够暖，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幸福就只剩一半，努力把日子都填满，别来提醒我多孤单，快乐上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不够暖，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哦，好没人分享，幸福就只剩一半，就算把日子都填满，没人知道我多孤单。 生活很快乐，你要学会知足，感恩生活带给你的惊喜和感动。我们要爱着别人，也被别人爱着。如果没那么好，也要学会知足，知足能够带给我们毫不费力的快乐。这一辈子带不来什么，也带不去什么，好好的安心的走在这条路上就好了，没什么好彷徨与迷茫的。以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要和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非常温柔的十点打录机。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你一定非常熟悉了，如果你现在开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上，如果你现在一个人戴着耳机坐在操场上看着天空，如果你现在窝在被窝里面听到我的声音，听到这首歌，就让我们一起默默地合唱吧。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长